沈总。 客气客气，别那么叫，快不习惯了，叫我沈西就好。 接下来一个环节，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那就从高中说起吧。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48集，高一学生几乎全部围在场边，想看一看 R 中顶尖班级的水平。夏九家听见不断有人科普， 六班的沈西不能上场， 这不代表六班的实力。 受伤再上场，不应该来看这场， 特别精彩。 一时间闹闹哄哄，随着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上官凌霄没挣到球，十班七号控球后卫也有很强得分能力，强突前后直接甩开，并且在他脑袋顶上成功投篮，为十班首开纪录。接着六班龙云飞，也就是沈西的前同桌，现前桌，成绩也在全班前五，上篮不进，被人打了一个反攻。十班又以前后为突破口，将球打进。才一分钟，六班便被打了一个4-0。看上去，这将会是暴风骤雨般的一边倒。沈西抱着胳膊，皱起好看的眉，把脚走到裁判席前，请求换人。几秒钟后，出现死球，六班替补跑着上场。他身高178，身材不胖也不瘦，一看就是一名前锋。然而十分诡异的是，六班场上前锋上官凌霄和龙云飞均未下场，倒是后卫前后悠悠晃向边线，并与新人击掌。 怎么回事啊？ 沈西排除一个零后卫的怪阵，一个中锋，四个前锋，没有后卫。十班明显比较清楚六班主力球员阵容，发现一个没见过的壮男上场，其余几人也是一愣，看向沈西。沈西八方不动，脸上没有表情。夏九家在沈西身边， 沈西， 我就猜到十班会打前后那边，前后太瘦，防守不行。六班其他后卫也都差不太多。你知道，后卫不擅长防守。先这样，让六班没有防守短板，不跟他们抢分，把节奏拖下来。金州勇士不上库里，有时候就没有后卫，尽量守住上半场，然后猛攻下半场。不过咱们又不一样。这时，六班拿球。夏九家又注意场上，前后不在，换上官凌霄带球。叫上官凌霄跟龙云飞练了4天，他们俩轮流带球往前场冲，不需要速度，慢慢的来就好。这俩都是学年前30，脑子比较灵了。虽然并不会打后卫，也能组织进攻。夏九家听了沉默，十班学霸不多，因为多了一个陌生前锋，也多了一个进攻的点。叫六班进了一个球权交换，这回因为六班没有防守短板，十班没进，双方差距缩到2分。此后比赛节奏严重变慢，六班防守十分到位，十班不能轻易得分，而六班因为没有控球后卫，组织进攻也比较拖，一点没有决赛时的酣畅淋漓。到上半场结束时，得分才是半决赛的一半出头，14-16，六班14分，十班16分。六班没能反超，但也没被甩开。五个主力都在场边擦汗喝水，沈西坐在一张椅子上，翘起长腿，拿着一个本子仔细思考进攻策略。他用骨折受伤后的右手拿着本子，左手拿圆珠笔，咔嚓咔嚓的将圆珠笔的按钮按下去又按起来，听着有点瘆人。因为中指无名指带着夹板，沈西不敢使力，只能用拇指食指捏着本子， 中指无名指掐在一边。傻了吧唧的安仲看见这个情景惊叫， 哎呀妈，沈哥你咋还兰花指了呢？ 发骚嘛 King of 骚，又发骚了。 滚一边去，无知。兰花指是拇指中指捏在一起，翘食指无名指和小指，我是拇指食指捏在一起，翘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不一样好吗？ 哎呦妈呀，我本来只是开个玩笑，没想到您老真的好懂兰花指啊。 你再说一遍，滚一边去。 哎，行了行了，知道您是骨折受伤，并不是翘兰花指，否则还真以为您是一小基佬呢。 这个不能当做证据，不翘兰花指也可能是个小基佬，翘兰花指也可能是一个小直男。 这 安仲冷不丁垂眼一看，发现沈西的鞋带开了。 沈哥，鞋带开了。 沈西将本子递给安仲临时拿着，弯腰去系，结果因为右手只有两根指头能用，绕了半天竟然也没有成功系上，他有一点暴躁。就在这时，沈西猛然看见他的皮冻面无表情走到自己身前，半跪下来握着自己脚踝一拖，用修长白皙的几根手指接过鞋带，打了一个漂亮的扣。咚咚。夏九家祭完还是半跪在那儿，抬起眼皮看沈西的脸。沈西呼吸一凝，然后变得急促，想去摸夏九家的脸，却忽然想起周围还有许多同学手掷在半空，掩饰似的在夏九家柔软的头发上胡乱扒拉几把。几个战术布置完毕，沈西还是没排后卫，继续怪阵硬扛石班。可石班毕竟能进决赛也不吃素，很快便冷静应对，从容出手，将六班好不容易才追平的比分再次拉大。到还剩四分钟时，比分是36-40，六班落后四分。四分平时看着不多，可在这焦灼的比赛当中，十班从来没有领先四分以上，六班也从来没有消除这个差距，一直在落后四分，落后两分，追平，又落后两分，又落后四分的这样的无限循环当中。这四分看上去是一堵无法逾越的墙。沈西叫了最后的暂停，拿着本子指挥。 上官凌霄今天爆发啊，龙云飞也还算不错，下边几个球咱们这么打，带球的人换乐纯，上官凌霄你到右侧底线，龙云飞到左侧底线，冷霜冰到右侧肘区，周之谷到罚球点上也偏右侧肘区，右侧肘区啊，进攻时上官凌霄从右侧底线经过球场到左侧这边三分线以外，冷霜冰周之谷你先后给他打掩护，你们俩啊，然后上官凌霄就在三分线外接球切到左侧篮下，左侧篮下同时龙云飞冲到右侧篮下，这个时候对方那个防守应该还在右边，上官凌霄投篮。 行 行 行，去吧。看见比赛重新开始，夏九家十分紧张，他知道这种业余比赛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球员并不执行战术，不管讲得多好，到了场上都是自己瞎打。没有想到还真成了，只见上官凌霄拔脚就跑，路过肘区时一条直线上的冷霜冰直接以一拦二没拦住，但上官凌霄又路过罚球点时也在一条直线上的周之谷张开双臂竟掩护成功，上官凌霄跑到左侧三分线外接球切入篮下，在龙云飞吸引右侧防守队员之时瞄准篮筐一击而中，还差两分。接着六班如法炮制，沈西定的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两个同学先后掩护，一个主篮，一个补篮，总有一个可以成功的策略又发生效力。上官凌霄再次摆脱接球切入，一气呵成，硬生生地将比分追平。观众当中一片大叫，有些人心里十分奇怪，当强队阵容完整对弱队时，很多人会同情弱队，而当强队阵容残缺对弱队时，他们又去同情强队，因此这一大片六班加油也就可以理解了。在时间所剩无几时被追平，十班心理压力无疑很大，夏九家很希望对方就此崩盘。事与愿违，十班支柱那个控球后卫挺身而出，连续两个两分，将比分再次扩大到四分，而且也破解了沈西刚刚的双掩护战术。时间还剩下一分半， 小皮灯，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 有，是有的，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